就在这里。这是一份当时日军飞行小组的飞行记录，来看一下。实施的年月依然是昭和十七年的六月五日，指挥官近藤勇，天气情况多云。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对于敌军的机动部队进行搜索和追踪。八点十分发现敌军机动部队，开始追踪。八点三十分发出信号，发现敌军的航母舰队，地点是在中途岛五度一百二十分，航向八十度，航速二十五节。南云中一一收到这份报告就傻眼了，他的火蹭的一下就窜了起来。在他看来，日军的侦察机素质已经低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日军的侦察机就犯过将油轮认成是航空母舰的错误，所以这次南云中一的第一反应就是，又是侦察机在搞怪，大白天的哪里有美军的航空母舰？再说报告上也没有标明舰队的配置，所以南云中一认为应该让侦察机再去确认。我们再接着来看这份报告。十分钟之后，也就是在八点四十分，侦察机再次发来报告，发现敌军舰队航母三艘，还有二十二艘驱逐舰相伴而行。此时不管南云中一再怎么有火，他也不敢轻易否认这份报告了，哪怕是侦察机再次看走了眼。南云迅速估计了一下飞行机组与美军舰队的距离，恰好是200海里，也就是说美军的舰队正处于他的飞机攻击圈之内，可是他自己的舰队同样也处于美军飞机的攻击圈内，而且自己的处境可能要更危险一些，因为赤城和加贺两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已经都挂上了高爆炸弹，无法对美军的舰队立即进行攻击，而美军的飞机可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如果那架侦察机没有推迟半小时再起飞，就可以在鱼雷机换装炸弹之前发现美军的航空母舰，那么这些鱼雷攻击机此刻很有可能正朝着美军的航母飞过去。可现在呢，所有人员都在手忙脚乱地给飞机卸装武器。 1976年上映的美国电影《中途岛》中真实地还原了这段拆换炸弹的情节。就在日本士兵们刚刚卸下鱼雷炸弹装好对地高爆炸弹的时候，他们又接到命令卸下对地高爆炸弹再装鱼雷炸弹。这个时候从中途岛出发的美军飞机已经陆续飞来，本来就忙乱的日本第一航空舰队更加混乱不堪，所有的船都在不断做规避动作，晃来晃去，人都站不稳，工作进展十分缓慢，时间紧迫，地勤人员来不及把卸下的炸弹送到下面的弹药库去，就随意地把它们堆在一边。日本人怎么也想不到，他们这样卖力地摆弄鱼雷和炸弹，恰恰是在安排自己的坟场。 其实赤城号上空的激战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从中途岛出发的美国杂牌飞行大队从早晨七点开始就陆陆续续的零散的对南云中一的舰队进行轰炸了。 美军多机型的轮番进攻，先是鱼雷机，再是俯冲轰炸机，迎击他们的是护航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可是美军由于飞行驾驶人员的经验不足和装备落后，又缺乏统一指挥，有许多飞机甚至一颗鱼雷都没有投下，就被日本的零式飞机拦截击落。B-17 式轰炸机从6000米高度投下60吨炸弹，炸死的也不过是鱼。 16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倒是把日本航母吓得在海浪中各种紧急转弯，打破编队，东奔西躲，但也依然没有击中任何目标。 几个回合下来，美军的飞机不但无一命中目标，反而自己几乎都被日军击落了。这下轮到作战室里的尼米兹急得直跳了，自己两艘航空母舰上的主力机群迟迟未到，打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看见。尼米兹的心里忍不住嘀咕，用航空作战经验为零的人做航空母舰的指挥官，这个决定是不是错了呢？ 他为何如此谨慎小心？难道仅仅因为他是没有航空经验的巡洋舰司令吗？ 但这一次他决定赌一把。 为什么5分钟之后日军飞机才对美国航母进行攻击呢？ 南云中一是由于什么原因就少了那关键的5分钟呢？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尼米兹想到的这个毫无航空作战经验的航空母舰指挥官就是他，雷蒙德·艾姆斯·斯普鲁恩斯。斯普鲁恩斯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他原本是公牛小威廉·哈尔西麾下的巡洋舰队司令，由于自身所具备的卓越能力，使得勇猛豪放的哈尔西与不善言辞的斯普鲁恩斯结为了至交好友。这一次也是因为哈尔西住院了，不能参加战斗，所以才向尼米兹推荐了小心谨慎的斯普鲁恩斯。但不管怎么样，用一个毫无航空作战经验的人担任两艘航空母舰的指挥官，对手还是曾经成功偷袭过珍珠港的南云中一，这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太靠谱。哈尔西特别嘱咐斯普鲁恩斯绝对不要暴露目标，一定要紧盯住日本人的航空母舰，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去管。斯普鲁恩斯还真就是这么干的，他将原本于当天上午9点开始的进攻计划整整提前到2个小时。如果把出击时间定在上午7点而不是9点，加上飞到200海里外日本舰队需要的1到2个小时，那么就能使出击的飞机在日军航空母舰最脆弱的时刻，也就是在他们空袭中途岛的飞机返回母舰降落的时刻，正好抵达敌舰上空发动攻击。要在平时，斯普鲁恩斯是不会冒这个险的，但这一次他决定赌一把。他做出了关系此次战役胜败的2个重要决定：一，将进攻的时间提前到早上7点；二，让2艘航空母舰上大部分的飞机都起飞参加袭击，把宝一次压上。 当企业号上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找到赤城号的时候，赤城号的甲板上摆满了飞机，而赤城号航母的上空和周围却连一架日本护航飞机都没有，出现了所谓净空的状态，这让所有的美军的飞行员都忍不住笑了出来。因为在那个年代的航母并不具备攻击能力，更多的时候它只是装着很多飞机的小岛，要想防止飞机的轰炸，航母上空必须配备有护航用的战斗机。 美国的陆军航空兵虽然苦干了一个上午，但却没有什么结果，自己基本上都被日本人打到海里去了。但是他们却把南云中一手里几乎所有的战斗机都吸引到了天上。一直到上午的10点15分，日军都是处于完胜状态，但是飞机上的油料和弹药已经用尽，急需要降落补充。而且早上第一波去中途岛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也都已经安全返航，他们也需要降落补充。南 韩云中医看着甲板上正在进行补充的飞机，默默计算着起飞的时间，快点，再快一点。10:20，庞大的航空母舰开始逆风航行。10:21，南云中医下令，一旦准备工作完成，飞机立即起飞。10:22，南云舰载飞机的全部出击准备已经完成。10:23，在赤城号飞行甲板上，飞机全部都已经发动。10:24，第一架护航战斗机已经滑出甲板起飞。仅仅需要5分钟，赤城号上的飞机就可以全部升空，南云中医的飞机就可以对美国的航空母舰编队实施毁灭性的打击。但前提是命运女神能够多给南云中医这5分钟。为什么就这么短暂的一瞬间战局就能发生彻底的转变呢？南云中医是由于什么原因就少了那关键的5分钟呢？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但这却不是斯普鲁恩斯事先所计划好的，而是误打误撞的结果。或许真的是受到了命运女神的垂怜。前面我们说过了，斯普鲁恩斯并不熟悉航空作战，因此即使是他把进攻的时间提前了2个小时，还是要比预想的时间晚了很多。 斯普鲁恩斯并没有预料到飞机在航母上起飞的速度会如此之慢，准备了1个小时还没有完成起飞。上午8:30，企业号的舰载机终于全部升空了。斯普鲁恩斯对于起飞用了如此之久非常不安。斯普鲁恩斯下令取消起飞后在空中进行飞行编队的惯例，他命令所有完成起飞的中队立刻飞向敌军舰队。 这是在战后日本人所绘制的海战地图，从左往右的实线代表着南云中医的舰队所行驶过的路线，虚线部分是作战区域，每一个点上的数字代表着战斗所开始的时间，横线上的这个数字代表作战的日期。当然上面的日期和时间与当地时间都相差着21个小时，比如说0530是指日本时间的5:30，而当地时间就是8:30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山本五十六在接到那3封让他变脸的电报之前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首先来看一下0724，这就是当地时间的10:24，经过了多次激战之后，首先受到攻击的是加贺号。美军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当中有4颗1000磅的炸弹命中了加贺号，其中一发炸弹正好击中了剑桥塔台旁边正在给战斗机加油的油管车，爆炸的气浪掀掉了剑桥塔台，燃烧的大火引爆了因为更换兵装而推得到处都是的鱼雷和炸弹，瞬间加贺号成为了一个火球。赤城号直接中了2个炸弹，第一发击穿了飞行甲板上没有装甲保护的电梯间，在甲板下面的飞机仓库里爆炸，从而引爆了其余的爆炸物。第二发击中船尾，炸坏了舵机，使军舰无法操作。赤城号在眨眼之间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海上着着火的红色小城。之后苍龙号也中弹四发，同样也是因为引起了鱼雷的爆炸而燃起了熊熊的大火。此时的海面上出现了3团燃烧的大火球。山本五十六在接到南云中医惨败的报告后，即刻下令 让正在佯攻荷兰港的两艘轻型航空母舰掉头，集合包括瑞风号航母在内的舰队，从南改道向北，连同他所率领的强大的主力战舰一起全速开往中途岛，准备夜战。这三支强大的增援力量从三个方向向中途岛聚集，山本56想和美军打他最擅长的夜战，好把本儿给捞回来。 可是下午16:45，美军企业号航空母舰的俯冲轰炸机成功地攻击了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剩下的飞龙号，飞龙号当场命中四弹，船上一片火海。轰炸航母结束后，斯普鲁恩斯的命令是向东退避，躲了起来，和日本舰队脱离接触。因为斯普鲁恩斯并不清楚日本到底在这个海域有几艘航空母舰，再说疲惫了的舰队也打不了和日本海军的水面战，他不打算给日本人机会，有什么话明天天亮以后再说。 山本一开始还是抱着翻本的打算，准备集中所有的兵力去进攻中途岛，同时继续搜捕美军的航母舰队。但是当他得知了飞龙号也完蛋了的消息之后，山本改变了主意。6月5日的凌晨2:55，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大将终于下令取消中途岛占领行动。但是其旁边的黑岛归人还在劝说山本冲上去打夜战。山本听后摆了摆手说，这次海战已经结束了，为时太晚了，就像下棋一样，该收兵的时候不收兵将会输得一干二净。于是曾经担任过赤城号航空母舰舰长的山本56最终下令击沉还在燃烧当中的赤城号。 中途岛战役，美军只损失一艘航空母舰、一艘驱逐舰和147架飞机，阵亡307人，而日本却损失了4艘大型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330架飞机，还有几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3700名舰员。日本海军最优秀的精英飞行员在半天之内毁于一旦。 从太平洋战争所告诉人们的制空权决定一切的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海军在1942年6月5日就已经死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补充他们所失去的飞行员。日本海军从此逐步走向了衰亡。 为了掩饰自己的惨败，1942年6月10日，日本电台播放了响亮的海军曲，并宣称日本已成为太平洋上的最强国。当惨败的舰队疲惫不堪地回到驻地时，东京竟举行灯笼游行以庆祝胜利。虽然状况有些可疑，但是联合舰队还在，随时可以反击。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在中途岛海战结束之后，日方的报纸是如何报道中途岛海战的。来看一下这份报纸，有这样的标题：东太平洋的敌人根据地遭到猛攻。具体看看里面的内容：中途岛大海战，阿留申群岛被猛攻，陆军部队也全力协助夺取要塞。美军的两艘航空母舰被击沉，一艘巡洋舰被击伤，太平洋的战局由此一战来决定。最后说到，美国的攻防战略基础北方侵略线全面瓦解。这样的谎言一旦开始，就要用持续不断的谎言进行掩饰，一直到战争结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进入到了不公开战情的阶段。 一直到战争结束，很多人对此都深信不疑。战争过后，人们把这命运的五分钟归结为美国人命中注定的好运气。有人就提出来，如果再多给日本人五分钟，那么甲板上的飞机就可以全部起飞，甲板下面的舱内就可以完全清空，爆炸也就不至于那么猛烈了。事情并不仅仅是五分钟这么简单，有时运气那是自己挣来的，有时不走运也是自己找来的。如果不是日军自上而下那么多的错误失误，又怎么会把南云的第一航空舰队，或者说日本的联合舰队，甚至整个日本海军的命运都被压缩到这短短的五分钟之内。 还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Shout out, shout out. drop shine brightly in the sunshine. Birds are singing a song with blue sky. But you are in your dream. They are not on your mind.